嗨，我是 Vivian 舒若瑄，老学尊养生饮露多芬，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舒若瑄，现在我用老学尊养生饮随时补充多芬精华。80年老店，老学尊。 这世界留下了我和你， 我用才会的言语，唱只有你懂。 心遇到了你，张碧晨静静地唱出彩花推荐。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 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12月17号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不要那么难过嘛，玛丽。有时候你不觉得活在一种20年前也是一种福分吗？ 活在20年前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最近不断的用阿 Q 的精神鼓励自己跟为自己喊话。 你为什么要为自己喊话？ 就是也许有时候你看到了一些事情，你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说出对的事，做对的事。 你却没有办法说出， 对啊， 不做那个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事情，替代他的一个对的事情吗？ 对啊，然后我今天就用一种很，就是怎么讲，自我安慰的精神，觉得当你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说你想说的话的时候，就只代表了你还不够强。 有谁可以随心所欲的说话？ 对啊，有啊，有人可以随心所欲的说话啊。但是我说的随心所欲不是就是我到处骂人或怎么干嘛。 对对，他是随心所欲说， 就是他认为对的事情，他可以 自己的想法， 直接的说出对的事情，对，而不会受到。不会害怕说会不会打坏关系啦，会不会有被别人讨厌啊什么之类的。对，所以与其在愤怒就是这一切都很不公平，还是 focus 在把自己变强吧。 各位寿星们，如果你最近要生日了，欢迎你上脸书搜寻圈点点，我们的网志区里面可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今天12月17号没有生日寿星，那待会呢广告之后马克信箱之前，我们今天有 MPE, 对 自由盈利 最后一天的自由盈利要来探班了。 很神秘哦。 你说他们，你说今天哦、 今天很神秘。 先为你送上来自于葛仲山的皇后区的皇后。 最有力，我的 that Bobby T， 拿我词来当武器。后你以为我不见，就代表有人代替我。很抱歉，那是我正在起火，充满嘻哈味道，回到老娘的帝国。哈皮贝利火，随时换成百灵火。英文如果厉害，那就一定很清楚。创新的记录，看我技术一直进步。负面那些评估，因我相信只是嫉妒。就躲在荧幕后面，偷偷摸摸欺负。以为我怕你，但是真的我也并不想说我中文不强又怎样。

影视歌全能艺人何盛明出道20周年最新 EP 20年后海蝶音乐， 我们是 NPE 自由引力。 好的，这个礼拜的每一天都有 MP 自由引力，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今天呢，来到这个礼拜的末期，也是要跟自由引力说拜拜的最后一天，但这一天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兴奋期待，我们掌声欢迎自由引力。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MP 自由引力，我是主唱黎轩， 是吉他手红叶， 是贝斯手瑞泽， 鼓手小头。 好的，为什么会这么期待呢？因为我觉得之前常常会有团体或者有个人，然后他们一开始想要让听众朋友们认识他们，所以就会每天都来圈圈点点。那我觉得每天都来，对，是一个体力上的负荷，因为圈圈点点又不是一个在什么晚上6点的节目，或者是下午3点的节目，圈圈点点是一个凌晨12点的节目，那连捷运都没有要。 还要他们花钱回去， 对，这是很困扰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难。然后更特别的是 ，MPE 他们这一次呢是每一天都有不一样设计，不一样的主题，然后要来玩、跟挑战、跟直播、跟分享给大家。好，所以今天大家不知道期不期待这个主题，我个人是非常期待，因为你们玩不到，我玩得到，耶、oh, yeah! ！ 而且这个很神秘，是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是我没有接触过的类型。 好好好好、那其实我们在星期一吗？第一天的时候， 星期一晚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问说，哦，如果那个时候不做音乐的话，大家要去干嘛？那黎轩就说，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也许真的去卖鸡排。但他后来在玩音乐的同时，然后去澳洲流浪，去澳洲流浪的时候，这个就已经开始了吗？还是 没有？ 还没、澳洲流浪回来之后，他又发展了他的新的事业。今天就是来 神神秘秘， 今天就是来公布这个事业到底是什么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呢？ 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个事业就是占卜师。 讲占卜师对吗？还是 其实不是、欸，我自诩我自己是灵魂工作者。 光之使者， 对，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灵魂工作者， 对，类似那种 灵魂工作者工作内容。 像 是 一首歌的歌名哦，接下来大家 业务内容是什么？这位小姐，这位小姐， 基本上就是比较像是比较像心灵諮商啦，但是諮商的层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諮商，就是从你的比较像是跟你的灵魂沟通。 Okay, 对。 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这一些东西，嘿，因为你说如果像心理諮商或是像灵魂沟通的话，那摆在我们面前这些东西是障眼法吗？ 不是，它算是更能让就是对方理解的一个媒介，因为我前面这是神谕卡，对，跟下面有一个就是关于身体的一些讯息的卡片，对，因为我这个不算是占卜，我算是传递讯息的一种方式，对，就是例如说你想问下周的运势，然后可能可以从里面找出想对你说的话，或是你未来你下个礼拜你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子的方向？对。 好，所以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呢，有一个绿色花花的布巾， 丝巾吗？还是布巾？ 对，就布巾。 然后这个布巾上面呢，有4块圆圆的小石头正在4方。 对。 然后这个圆圆小石头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叫做萨满石。 萨满石。 对，萨满石。 有法力的石头。 比较扎根的石头，它是从就是萨满用的石头 ，OK， 对，然后呢，它正在4方，是为了让我们今天讲出来的话是够沉稳、够真实，然后也是可以让对方听得懂的一种方式。 够沉稳、够真实， 所以不能开玩笑。等一下10分钟之内不能再开玩笑。 对，我不能开玩笑，但是你们可以开玩笑，好不好 ？OK， 所以你那个镇住是只否你而已， 否牌不是我，对，否、okay. 否。 所以你们都没有给他算过吗？ 有啊， 特地演练了一下。 没有，好吧。 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等一下还是可以开玩笑了。 对啊，当然啊，你们平常怎么虐待我，就怎么虐待他们，好不好？啊、 好，那 客气一点。 那这边这个水晶呢？哎、欸，水，哎、欸，对对，我手是可以碰的吗？ 哎、欸欸，你都没有问，就直接石头也摸水晶。 我们刚刚也吓了好大一跳， 水晶也狂摸、欸， 没关系，没关系。对，没关系。 所以是不能碰啊。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你会影响到他的磁场、他的气场啊，你又被他乱那些。 OK， 哇，现在黎轩刚我碰完以后，黎轩在上面这样挥挥挥， 这个很像我会去那个，我去拜拜，我会拿这个去过火，这样左三圈右三圈。 对啊，有点像是这个， 因为他负责稳定他自己这边的气场。 对对对，然后因为这是双尖水晶，双尖白水晶，它是负责接收讯息到这个这边的。 OK，、 嗯、对对对对， 它是 接收 线 嘛， 天线嘛。 然后他手又伸过去摸，超讨人厌。 你下次。看这边有没有可以通电，这样电马克，电马克。 那牌是可以摸的吗？ 牌目前不要， 目前不要。 等一下我看是谁要来玩，我们再来讓。 你到底想对这上面这一套做些什么事情？为什么你的手会这么的？ 他手是不是没有办法控制，对不对？ 对，他就是想要去乱，就是想要去弄那样子。 牌现在有两副牌，上面一副粉红色的牌，牌面都蛮大，牌粉红色牌，跟下面一副黄色的牌。黄色的牌是讲身体的讯息， 对。 粉红色的牌是 讲 传递上面传递的讯息。 对。 好，这个上面是哪里？其实就什么灵性、灵界。 Yeah，maybe 就是怎么。 那个 怎么讲都可以，每个人解读也跟宗教可能也有关系，不过都没有关系、嗯。对对对，因为每个人解读都不太一样。 OK， 嗯，好，那黎轩是怎么样发现自己或是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的？ 其实我从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在修，也是因缘际会，我就在修行自己的身体、嗯。对对对，就是比较像是呼吸啊，或者一些脉轮啊那些东西。对、嗯，就是一直都有在修行，然后一直到了前两年。开始真正接触了灵魂蓝图以后、嗯、我才真正就是开启自己的所有的感官， 所以这个也算是有一套系统。 嗯 yeah, 嗯， 好，所以你的这个系统叫灵魂蓝图。 对 OK， 对，它灵魂蓝图算是一个解读，它是从你的灵魂认识你自己。 OK， 类似像这样的意思。对、嗯、我不想讲得太玄啊，不然到时候其实 那譬如说今天要做这个讯息的解读这一件事情，可以问什么，不能问什么，有什么东西是问了会比较有确切答案的，有什么东西是比较不适合问的、嗯、 基本上呢，我只会传递讯息给你、嗯、但是我不能确定告诉你说哦你明天一定会出什么事哦、嗯、不会，因为我们做占卜的人不带给个案恐惧的心理， 是， 对，我们没有必要去告诉你很恐怖哦，会发生什么事哦、嗯，不会。但是我们会告诉你一个方向，怎么走会比较好，你会比较顺，你会比较开心，或是你这件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嗯，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对，对。所以我不会告诉你哦，你下礼拜会分手哦，不会。对对对， 正面能量很多的意思。 对呀、啊，因为其实我们不会带给人恐惧嘛，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 所以也不适合问说我何时可以怎么样，嗯、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向。对， 就是你都可以照你想要问的问， 对， 他就是把他接收到的跟你说。 对，有时候会出现时间，有时候不会。 嗯嗯，华人女单有想要问的吗？ 没有，我想先看你问。 嘿， 那你有没有吓过你的客人这样子？吓唬他？ 就你啊，你今天下午是被我吓了吗、啊？ 所以我是第一个，我是第一个被你吓的。 对，你要一直问我。 OK， 好。 对。嗯， 可是这样讲完以后，我突然觉得没有很想问了。 为什么？ 怎么了？ 因为我突然觉得就是一切靠自己啊。 没有，你可以问过去的事情啊。 可以问过去的事情、 啊。对，例如说你对过去的某件事情你很纠结，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嗯。对，然后甚至你可以不用跟我讲你要问什么问题。 哦， 也不用讲。 你 如果真的形容不出来的话，可以不要讲。对。牌大概会告诉我 什么？ 大概 又有点燃起兴趣了，你的心情真的起起伏伏哎、欸！ 我也好想问哦、啊， 你不是下午问过了吗？ 欸、那我想先知道，就是小头下午问了些什么？ 我吗？嗯，哦，那时候是这样子，我们那时候刚好有一个主题，嗯，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团队的那个时间点、那个契机，我们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规划，嗯，每一个人都，因为我们每个人加入这个。就是我认识的时间点不一样，所以进入这个团队的时间点不一样、嗯、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嗯、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答案，比如说我在这边的心境是什么这样子。嗯嗯嗯，我有需要讲出来吗？ 不用啦，不要这样、哦、对、 哦、好，那是 比较私密的、啊、 对对对，就是这种玩法，大概这种玩法。 对对，你甚至可以不能说很好玩， 因为我怕觉得你会觉得我不尊重你。对，所以我们不要说好玩。我觉得你好厉害。 哎呀，好恶心哦，我的天哪。 对，你刚刚说甚至可以怎么样？ 就是、甚至可以怎么样？我也忘了，我刚刚讲了什么？ 那我们先听一下歌。 好， 谢。 怎么做都飞不进你的世界，好遥远，而他却轻易的捕捉你炙热的笑脸，在你面前享受温柔的指尖。将会破碎，剩下倔强的错觉，被你亲手画上句点，收拾这残值的狼狈。我决定要用一首歌的时间，逃出对你的眷恋。 听歌的同时，就是黎轩已经默默帮我抽了一张又一张一加一的牌，嗯，然后帮我， 哎，你真的都是没有问问题，他就直接帮你抽牌了。 对，所以你， 可是重点是你有对我的话有任何的起思，或者是觉得有什么感触吗？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只是他不愿意分享给你。嗯，好，没关系，就是不够诚实嘛，对不对？ 没有啊，我刚刚有分享了，不是吗？对啊，我现在想到我的问题了，我想想看哦。我的问题，你说纠结于过去也可以嘛，对不 对？ 对 啊。 好，那不行，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清楚的、 明确的、 很明确的字句可以讲出来。 你可以不用太明确，没有关系， 不用太明确。 对，因为通常对于问事，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嗯，对。 过去的话，那我想要讲的，我想要问的是关于。好，我思维上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出现？我思维上是不是有出现问题？就这样，好，好快哦，他这样。 Hello。哼。对，你的思维上面太直接，很多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嗯，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他今天跟你生气，你可能会很直接就觉得他在跟我生气，或是他怎么想他怎么想，嗯，对，或是这件事情我怎么样，对，但是太 moving forward 就是太一直往前了，嗯，有时候停下来看看周围的状况，对，周围 他人家的想法，你自己的想法，对，多多一点的观点。 哦，为什么看你的表情觉得很不真诚、啊？ 为什么？ 不知道哎、欸， 我很真诚啊，你有觉得我很不真诚吗？ 对你不太真诚， 这什么？ 你就是给人家一种不真诚的氛围，为什么要这样、啊？ 那有什么启发吗？ 我觉得真的蛮有启发的啊， 真的吗？ 对，就是对，就想的太。怎么讲？太冲或者太直接、嗯，想的真的太直接了。 马克比较害怕被看穿、嗯，对，尤其是因为我可能比较陌生，对你来说我比较陌生。其实第一次跟陌生人解牌，的确会比较紧张，尤其是我们现在又在空中。 你说你从他的眼神读出一些攻击性吗？ 不是攻击性，迟疑性。嗯，对，感觉比较迟疑一点呢。 嗯、哦，好，嗯，华人女单呢？还是我也要抽第二张？不用了， 不用了，你这个问题到这边 OK。 哦，好，华人女单有什么问题？广播界的女神， 哎、欸，怎么没有音效？刚刚那句没有音效， 这不需要，这完全不需要，哦、这就是 自己还 Q 音效，来宾自己 Q 音效，怎么回事？谁、可以告诉我？ 广播界的女神， 对，干扰我那个思绪的氛围。 什么、 我直接帮你抽，我知道要抽你什么了。 再给他五秒，再给他五秒。 我很多觉得晃来晃去，在我脑中闪来闪去。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我知道。 想一个， 现在想一个。 可是黎轩已经受不了，黎轩已经要开始帮你抽了。 中，你处于一种对自己不够信任，你对于生活没有安全感，嗯，对，所以你有太多的问题飘在你身边。 贝、嗯、查克拉， 对，查克拉， 真的是查克拉， 真的是查克拉。哦，火影忍者的查克拉就是从脉轮来的，对，就是从脉轮来的、嗯。对，这是海底轮、嗯、最底的那个轮，关于生存，嗯。对，对你对于就是生存，你会有一点迟疑，嗯、包含你身边的人事，包含工作，你都会比较迟疑的状态。嗯，对，放下心去信任你所遇到的所有事情。 谁？ 对， 我被那个讯息 怎么了？ 我被讯息电到了。 对，放下心去面对你所有面对的问题。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慌张、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去大自然走一走，去坐在树下，就去休息。对，这个对你来说很重要。 学习信任，去大树下休息。 对， 大树下，这是一个赛吗？ 你们什么？你们在录音间喊来喊去，大家是知道什么东西是不是？ 哦、oh ，我的妈！ 可以知道一下是什么事吗 ？Oh my god！ 提到大树下 休息啊！ 那关于身体呢？ 我被讯息电到了。 我们想的是一样的吗？ 你们在想什么？ 是一个人吗？是一个人吗？刚刚是一个人吗？ 不是，应该是一个地方吧。 他黎轩指的是真的，就大自然的大 树，国泰世华银行啦， 就那种大树， 或者是脱了鞋走在草地上，或者是土地上，你要直接踩进土地。 你说关于身体方面是不是？ 嗯啊、 你刚刚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身体方 面，没有，就只想说抽完这个下一个感觉是不是要抽 哦查克拉哦？ 没有啊，刚刚已经抽了 身体 的那个 黄色的 身体，红色的。海底轮红色的 哦，对，不是，我说牌是黄色的牌，嗯， 哦，对对，牌型是黄色的，对，嗯，所以你要多让自己扎根，这就是传说中扎根的力量，所有的想法要落实， 想法要落实， 对， 哎、欸，我觉得做完这个就是心会很慌，我都没有办法做节目，因为你会一直陷入很多的想法当中， 我把它写出来啊，写出来， 就想说，那还有什么？我现在没有办法讲话咯。 还是我们就把黎轩留下来，然后就是随时随地说，哎、欸，黎轩，我有问题哦， 不然成为我们，不然成为我们每周五固定 guest DJ， 哎、欸，我愿意，那个拜拜，自由引力，我要单飞咯。 我先走了，各位观众， 我可以当助理， 我可以随时买宵夜来吗？那个助理，请问有缺助理吗？ 所以黎轩，可是重点是黎轩现在说这是他的事业，所以其实一般听众也可以去找你， 对 不对？ 那当然，对。 那要怎么样找到你？你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粉丝页面吧？ 我有自己的网页、哦，对。但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呢，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私讯密我。 先上自由引力的粉丝 专业， 专业 对、 嗯。你必须先当 NP 的粉丝才能找到这个人， 对，没错。 谢谢大家。 就是第一道大门，你要推开这个门才可以， 而且要把六首歌都听完了，我们会考你曲序哦，通过了才可以找到这个人。刚解牌 的 这个人。 三个字是什么？ 第七个和弦是什么和弦？ 哇，这是考到和弦还需要 我自己都不会。 好，那我们今天要再度的感谢 MPE， 然后感谢自由引力给我们了一个礼拜满满的不一样的单元， 太感谢你们了， 谢谢马克玛丽，谢谢马克玛丽。 放送。 全球偶像新巨星 Charlie Puth。 谢先生，家长， 我们当父母的常常要求小孩要加倍努力，勤能补拙，成绩才会进步。可是他们的时间真的没办法加倍，精力也会用完啊。现在他们照着普林斯顿的方法念书，省时省力，天啊，非常有效哎！有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是太重要了。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戏说从头，情歌唱不完，非情歌爱言慢，都是一首没唱完的情歌。新加坡戏剧女王汤维恩，戏说从头，没唱完的情歌，来台再三推荐 I Do Music 海蝶发行。 我是娃娃魏如萱。 一万个不会痛的方法， 너의목소리만넘나크게들려딴건아무것도안들리고너의눈동자만넘나크게보여아니내가정말미친걸까하루종일너만생각하다보니머리가이상해진것같아혹시내가너를좋아하게돼버린걸까아니내가그냥미친걸까너는자꾸이랬다저랬다가나를흔들고여기저기왔다갔다헷갈리게만들고자꾸만보여꿈속에서도억지로피하려고해도어디든있어눈감아봐도네맘은내눈에만보여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正在阅读的马克，而且这本书就是读来好令人沉重哦。 我觉得现在不是你阅读的时候哦，因为现在是我们的马克信箱时间，你应该要读的是大家的来信吧。 啊，好的啊，好的啊。 今天的第一封这个信呢，他亲自拿到电台来，其实他 是上个礼拜五，他可能以为礼拜五就会念到了、 yep. 因为他带了两个小蛋糕来，一个是千层派，一个是柠檬塔， 棒棒的，吃掉啦。 对，然后他在封面还画了我们两个样子，我们两个看起来有点老跟有点蠢，我觉得很好笑、 啊、我看 我老老的，你蠢蠢的， 你看起来真的老老的、欸、 对啊， 我看起来好像不是蠢，是恐怖， 有恐怖吗？ 是 creepy。 他说古亭金玉米冰，古亭李光洙，说李光洙你知道 Running Man 从 要拜拜热， 就是 要扫人， Gary 不是下车了吗、嗯、就前几天又宣布宋智孝跟金钟国都要下车， 那这样谁还要看？连宋智孝跟金钟国都走了，那谁要看？ 一个节目就是， 那不是灵魂人物吗？ 对，就是如果你 能力者跟女神走了，谁要看？青春点点少了吴玛丽，谁要看？综艺《三国志》少了吴玛丽， 大家还是会看，超多人要看。你 你在说什么？不像如果你今天是制作人。你的那些灵魂人物都要下车了、嗯、你会继续做一个这样的节目，可是你就觉得好，我继续做，然后就是新鞋加入，刚好趁机你知道一个 新 风潮， 推 新 人、嗯、 还是说就是我整个收掉了？ 如果你说我是制作人，我要怎么选择？是不是？ 对啊，因为他们现在因为总共有三个人要离开了嘛、嗯、然后就是制作单会有说哦，有传闻说可能在找谁，然后那个人也是很资深的综艺人、嗯、然后也是前辈的那种类型、嗯嗯、那有人去问那个前辈，他也是说哦，我还在就是 考虑 这个需要很缜密的计划、嗯、我不能随便的说到底会怎么样。嗯，但我觉得其实制作单位也蛮难为的，因为 Running Man 他已经做了这么久。嗯， 我的话，我是制作人的话，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我会做到他不能做为止。 可是不能做的意思是， 就是发现哇，真的好像 就算换了新鞋之后，真的大家都啪， 就是那个合作起来那个感觉不对 啊、哦。但是你不会不试？ 对，我还是会试试看啊，嗯、因为如果团队还在，嗯，我是说台面上的艺人不在了，可是如果我底下的这一些，就是我的剧本的写手们，还有我的工作人员、嗯、我的摄影师、嗯、就我的 team 都还在的话， 他依旧可以打造出一个， 对，他依旧是一个好的值啊。因为台面上能够控制的其实不多耶、欸嗯、所以虽然我们看到都是台面上的艺人， 好像说哇他们反应然后什么什么的， 对，但其实真正厉害是下面在写脚本跟工作人员，还有那些摄影师后制剪接音效、嗯、是厉害是这一些人。 我真的觉得后制太 重要 了， 写本规划细节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人呢，他说诶，他刚好就说我是历经青春点点点各种改变的咕咕鸡。嗯哼，马哥玛丽，快两年前的学测考完那天，我飞奔到飞碟巧遇要去尿尿的 Mary， 然后我那时候跟 Mary 说我要考试，我想念广电相关的科系，我还这边爆哭， 加油、哦、 我有印象就是一个女的突然爆哭了这样子。 为什么？压力太大， 我有点忘了她为什么而哭，但我看她哭有点吓一跳。现在我是中原大二商业设计系的学生了。 嗯，跳好多、 哦、对啊，时间好快哦，我从小六到现在12年了耶。嗯，虽然上大学比较少听挂号，因为室友早睡，我就跟着他一起早睡， 很棒啊。 你们陪我度过了好多好多人生的时间挂号，但不包括谈恋爱，哈哈。今天呢晃到了公馆，心血来潮想说去古亭找你们，于是呢我现在站在对面星巴克跟店员借笔写信给你们。今天马克信箱我准时收听哦，所以他上礼拜没听到，他有传讯息说他怕我们， 为什么没有听到？ 他怕我们没也没收到那个蛋糕、 哦、我们收到吃掉了，但是信我们现在才回。 你们一定不会记得我是谁，但是我会默默的爱你们到永远。 谢谢你咕咕鸡， 祝你们圣诞快乐，蛋糕是圣诞礼物， Merry Christmas。 好感人哦， 谢谢你， 好感人哦， 我们记得你，我记得爆哭的你。嗯嗯， 接下来这封信呢也是常常写信来的子儿，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信了，最近因为好多事情都告一个段落才有空写信。两个礼拜内参加了两场表演，表演结束后就会收到私讯称赞我，觉得我好有成就感啊。12月1号是我们合唱团冬季晨发，我担任这次活动副招。诶，晨发为什么就不会生气？成果发表啊。嗯， 双重标准的 TV star， 我们不要理他。压力虽然很大，但是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会的东西，觉得收获很多。不知道现在台北是不是很冷呢？ 我觉得再怎么冷都不是 冬天的 那种 冷。 对啊，现在温度也才19度、18度。 你说的冷是什么冷？ 超级不冷的啦。但是在台湾的那个温度其实有点不太准，有的时候我们的17度， 因为比较冷， 对，因为我们太湿了，对，就在国外的零下跟台湾的13度，我是觉得差不多哎、欸嗯，在纽约的0度跟台湾的13度，我觉得差不多，嗯嗯。高雄这边呢，就是凉凉的，出大太阳，吹冷风，没有下雨，你们也要注意保暖哦。录音档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听了，我现在要开始补进度了，祝你们收听长虹。感谢你子儿，比起收听长虹，更需要大家不管是在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留言啊，私讯啊，或是在对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好，我不要讲这些。或是很重要，就是打电话进来给我们啊，还有写信给我们，来信欢迎请寄到飞碟电台来10084，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青春点点收。 这封信呢，第二人马贵人客马贵人力，你们好，我是 P 仔。在信的一开始想点播张惠妹的彩虹，哦，他要点歌喽，那我就。 身为一道彩虹，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听到，这一切都不关我的事情，这是你个人的行为，我不知道， 我 什么都不知道。 我 什么都不知道。 他要点播歌曲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要打开这个系统、哦， 我什么都 不 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好，那我们在今天最后为你送上彩虹。从大二开始收听两位贵人的节目，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3年，觉得收获满满。快乐满意不止，下面好诗好诗 啊， 然后他就把下面好诗好诗给划掉。第一次写信，正好趁要来台北游玩的机会，顺道送信到电台。当这封信递到你们的办公桌上时，我人应该在凯道上高举标语、嗯、我是一名同性恋，一名已经出柜的21岁的甲甲。曾经 call in 到节目分享跟妈妈出柜的过程，然后马克在挂上电话之后说了一段让我非常感动的话。马克说，就因为我们不是同性恋，所以无法了解要隐瞒自己的性向有多么痛苦，对那个时候需要支持的我而言给了我非常大的力量。在婚姻平权议题沸沸扬扬的此时此刻呢，面对反对派的各种不实造谣以及抹黑、嗯、我们都非常的愤怒，可是呢再怎么咽不下气，我们都不想让自己成为跟对方一样的激进分子、嗯、也不想用仇视的手段来对抗他们、嗯、希望在未来就是你要回看这段历史的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的柔韧还有坚强会感到骄傲。嗯，这一次的事件呢，让我见识到有许多微小汇聚而成的强大力量，比如说从立法院前的静坐啊，反同会场的勇敢人士，到现在婚姻平权的嗡嗡嗡小蜜蜂活动，看到很多人百忙之中还抽出时间走上街头，让社会上更多人了解法案内容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一切还要振奋人心的事情了。嗯，在写这封信的同时呢，为自己打气，我希望12月10号踏入凯道的大家都可以牵起手来面对所有的快乐与难过， 手牵手我的 骑士是一道高墙，彩虹会高高挂在天上。第一封信就先写到这了，下次有机会再写给贵人们分享其他的故事，祝福二位耶诞还有新年快乐。嗯， 我也是好像直到了大学以后我才开始发现就是身边真的有同志，嗯，就是我的朋友、嗯、但高中国高中都念男校，嗯，不是男校，都是男生班， 你们那么爱起哄， 就是爱起哄，爱阿鲁巴，爱用下体去顶别人的肛门， 谁要在你们面前公开自己同志的身份，好烦，你就被你们嘲弄。 对，然后虽然就是都在玩这些东西，但是到真正意识到说哦，他们就是负担这么 深的 这么大 的这么大的秘密这样子、嗯、然后 我打开了 然后也就是他们可能 也许现在你会觉得说，哦，这不就是讲说我喜欢男生，这没 什么难的， 这有什么难？那对，这种真的是要换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样换方式才能让不懂的人理解，就是他们在每一次要出柜的时候，或是每一次怀着一个秘密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就是你要想你的人生，你就是怀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秘密，然后你没有办法跟人说，你没有办法跟人说这个秘密，然后你每天就是带着这个秘密活着的那种压力，我想不到任何可以比喻的方式，我没有办法让任何人可以理解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这一次那个活动很多，就是说让生命不再逝去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身边也的确有朋友因为这个样子，然后他也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18岁，然后大一，我听到消息的时候他没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高二还高三，对，然后我听到消息的时候他 是你大学的时候， 对，是我大学的时候了，然后他大一大二，对，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承受这个秘密活下去，我不认识他的家人，我也不知道他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我跟他短短的相处过2个月，然后在隔2年之后听到的消息就是他自杀了，对，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对于异性恋来说，你可能觉得 讲自己所爱很难吗？ 就或是会说啊，这撑不下去，自己抗压性不足啦，或什么之类。但也许你真的要到一个环境，就是那个环境所有的人让你没有办法让你说真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在那个环境顶得住那个压力。当然，这跟个人抗压性有关系，这跟你的原生家庭支不支持你有关系。对，所以就是让生命不再逝去。那说到这个也是啊，就今天一开始不是在讲随心所欲的讲自己的话这一件事情，现在常常有时候我们都在发文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真的会落入沉默螺旋，就你明明知道说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我到底要不要去， 我不要站出来讲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的， 对，要不要站出来讲一下我的看法呢？还是其实这在 Facebook 上面，毕竟那是你的版面，然后我在你的版面做这件事情， 他寻求的是同温层或是有共鸣的人，不是要寻求你的。 对，他可能不是在讨赞，不是在讨战，对，他可能讨赞，不是讨战，他可能，会把你的这种行为视为是对他个人的挑衅，对，然后对他信念的挑战这样子。我今天在一个朋友的脸书上面就看到了他贴了法国的反同婚，法国最近有一个反同婚游行，然后是超级多人上了街头，然后就说要维护传统价值，然后法国因为是天主教国家基督教国家，维护那种基督教精神这样子，然后他就转了这个，那他的 comment 是就是同志们自己生不出孩子来不要来乱之类的，对，所以在现在我说我的网络同温层很厚嘛，就是我几乎看不到反面的想法，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 出现了， 然后我也觉得他非常非常勇敢，因为当他抛出了他自己的想法之后，那下面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同温层是差不多，所以当然会有很多很多人在下面就会告诉他说 就他们的想法就对了， 对，就是同性婚姻的想法，然后就是这一切是要有爱，然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儿子他自己怎样、如果他未来喜欢也是男生该怎么办，说什么什么之类的，很多不一样的说法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我就觉得哇，就是他也是蛮有脾气的一个人啊，这样子。 他会回应下面的回复吗？ 每一个回复，而且是每一个用就是重炮回复。 哦，重 炮回复，对。但当然也还是觉得很奇妙的地方是，像不管是在堕胎还是在同性婚姻，死刑。没有死刑不算，就是堕胎跟同性婚姻，这两件事情上面，我知道西方的争议是什么，可是我不太了解为什么到了台湾，就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我们的钞票上面没有写着 In God We Trust， 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天主教基督教那种神学的信仰背景，可是像对于 堕胎我们好像你就觉得还好，可是在美国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同性婚姻也是，那是因为西方国家吵是因为这违背了那个他们的圣经。 嗯， 对啊，可是我们在台湾，我们不是每个人读圣经，我们是基督徒比同性恋还少。哎、欸， 真的吗？ 对啊， 我觉得台湾基督徒很多、欸。 我觉得台湾同志很多。 哦，同志很多没错，可是我觉得基督徒也很多、欸。 我觉得基督徒没有多到比同，哦，这个我正确的比例我不知道啦、 嗯。 对啊，但我就觉得很奇妙是这一件事情会， 就我们的文化背景跟历史， 就是不会应该这么受到宗教的钳制才对。 嗯， 就这一件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居然会是，还是因为我们都还是很传统，就其实就算不是基督教，可是那个儒家思想， 嗯， 或者那种道家思想，就是我们那个一个家，什么是一个家的观念，就是要一个男生跟女生，虽然没有写在任何的经典当中，但是可能就是那个伦常概念吧，也许就是什么现在背不出来那个什么父之所以为父什么什么母之所以为母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嗯，就这样。 谢谢，很漂亮，你们的手啊。 伤心情歌，请标记吴建豪下一首情歌。 怎么忘了那年最美的花朵？经过了太多，走散了前奏，回头再一看，这份爱没有停过。只是幸福早已渐渐褪色，话题没了，语言慢了，熄灭了快乐。要算几次？ 召集艾美奖最佳编舞，挑战最高难度歌词舞蹈 MV。 年度最佳舞曲专辑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过去你喜欢听我说，现在我只能听说。 听说，听说，你说我总是。 12月6号，蓝又时创作专辑《听说蓝又时》，泡耳音乐听说发行。 我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 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就爱电你 UFO， 我是玛丽， 马克 Death。 待会呢，进个整点休息一下，1点钟过后还有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不止礼拜六马克信箱，每天都有千人点点哦。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六的凌晨2点到4点， 还有人在听吗？ 还有星期天的晚上10点到1点，都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或是可以上脸书搜寻我们，给我们按个赞。你可以按欧马克。赞，也可以按玛丽的象牙塔赞，也可以按吴仲强赞，也可以按千人点点赞，然后都可以把我们抢先看哦。这首歌曲来自于 Christopher Heartbeat。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No, no, no, no. 일단 시작부터 제 생걸로 부탁해 bartender. 내 속에 들이키고 난 이 모두 다 예뻐. Oh yes, 미국 여 these ladies solo 여. 기다려 넣어줘봐서 G's calling me tender. 난 씩씩하게 말을 걸어. 넌 저게 시시한 여자와 달리 틱틱거려. 칙칙하던 분위기에 한 줄기 배. 서는 정도가 지나쳐맞지 사춘기 shit. 훔치는 너의 눈빛에 입술은 바짝 마르지. 오랜만에 느껴보는 이런 떨림. 1:02，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继续来回信给大家喽。 哎， 哎， 换我啊？ 对呀、 啊。这封信呢，就是眼睛坏掉的前迪士尼员工。 哼。 好的，亲爱的马克与玛丽，我是眼睛逐渐恢复中的迪士尼退休员工，能够在离开台湾前听到信被念出来，实在是太好了。嗯，我想你应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嗯，是上个礼拜吗？这个礼拜的星期二应该就收到我们的回信了吧。 嗯 嗯，好的。之前呢讲到我要去某个影展当接待志工，我以为眼睛坏掉已经很衰了，没有想到还有衰事在等着我。接待工作基本上会有两个人接待一组外宾，一个是主接待，一个是接待志工。主接待是有经验的老手，有薪水拿。哎，接待志工就没有钱。 志工不是没有钱的意思哦。 有时候有些志工是有那种餐费或是交通费补贴这样子。哦，我是第一次。对啊，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参与当志工哦，或是大家的爸爸妈妈。我妈妈就是在那个什么士林官邸。 哦，是哦。 对，当志工。然后还有一些，我知道还有一些就是长辈们会在医院里面当志工。 我记得我听到一个那个长什么长照 照 护哦。 嗯， 那个我觉得那个蛮不错，因为他现在好像有累积长照时数。 嗯， 就你也去帮忙照顾那些老年人或什么的。 嗯， 然后你照顾那个时数可以将来你自己使用。嗯，就你需要别人照护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说哦，当初因为我现在 当初我照护了， 因为我现在有能力照护，又去帮忙，然后可能就是他想要有个 回馈这样子。 对，我刚差点讲出关键字，然后而且他就说那个时数，就是就算你将来你觉得哦，我一直都很健康，我都用不到那个时数， 可以转让给别人。 对，你朋友要的话，你也可以给你朋友， 很棒啊。 嗯，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 就是在资本主义下面。一个除金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觉得 我们星期二的拥抱还没有拥抱呢，存起来。 大家是有看月薪 交期吗？大家都有看吧，大家都有看吧。 嗯哼。 好，然后第一次接待的超新手，第一次跟主接待见面的时候，在对行程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我问他一些问题啊，他好像都会语带保留哦。后来我也就不多问了。啊，到了接机的当天哦，因为之前感觉使然，我就不太主动跟他聊天。后来就聊到说，诶，有没有搜寻一下导演资料啊，然后有没有看一下导演的信啊，这样子。我就说，哦，有啊，因为我现在的眼睛状况不太好，所以只能拜托我妈帮我查，再帮我印出来。他就说，你妈怎么那么可怜，还要帮你查资料。那时候我其实有点吓一跳，但还是陪笑的回答说，哦，对啊，没办法，因为女儿的眼睛坏掉了，只能帮她查。后来接到了外宾，要上车的时候，我就想等她跟外宾坐进后座，我帮他们关上车门以后，再去坐司机旁边的位置。结果她就有点不耐烦的对我说，赶快上车啊。后来在车上，她跟外宾说到好笑的事情，我也会意思意思的笑一下。没想到下车以后，他就对我说：“我觉得你笑得太大声了，我很怕外宾以为我们是套好在演戏。” 好烦哦。 后来他让感冒的我先回家，带外宾去逛夜市，也约定好隔天10点集合。第二天约定时间30分钟前，我准备好要出门的时候，他就发了 LINE 过来，大意是外宾想要提早出门吃早餐，所以呢就要我中午再去饭店就好。后来我到饭店的时候呢，就传 LINE 问他说：“欸，我到了。”但是没有回应。这里说个题外话，只要是有影展人员的群组对话，他都会秒读秒回，但如果只有我跟他的对话，他就回很少或是不回，所以我就只好打电话给他啦。得知他和外宾呢正在往饭店的方向，见到他已经是10分钟后的事。后来带外宾去吃阿宗面线的时候，只有外宾一个人吃，我和主接待站在外侧，但我离外宾比较近，因为当时外面正在下雨，而屋檐的最外围呢已经站满了人，我只好站在我当时的位置。后来我看到外宾东张西望，就有询问他说Do you need help? 哦，原来他在找筷子，于是我就跟他说台湾人吃面线都是用汤 匙， 真的假的？ 不一定，我觉得看个人习惯，可是大部分付的都是汤匙，面线都是付汤匙给你。 哦，为什么？ 就你也拿那咔咔咔，它就像羹类啊，吃羹也是 用。那用筷子夹得起来吗？ 筷子也夹得起来啊，就是看你的习惯。 嗯，因为我没有吃过面线。嗯，我看他边提包包边站着吃面线很不方便，就问他说 ：“Do you need my help？” 需要我帮你提吗？结果主接待就非常生气的说：“你不要站在外宾旁边，他会有压力。”自此之后，外宾主动找我讲话，我就会觉得很尴尬，不知道要不理他还是要回答他。当然要 回 答 他， 你干嘛要那个 啊？ 对啊，其实，在过程中我都隐约感觉，只要外宾有跟我说话，主接待好像会不太高兴，所以我就尽量不要主动跟外宾说话。但有时候觉得三个人都不讲话，好奇怪的。我还是会忍不住跟他介绍台湾的文化，或是聊路上看到的人事物。后来我就接到影展方的来讯说，因为外宾行程有变，所以换人接手。我当然心中有点怀疑，是不是跟主接待有关系呢？ 你说换那个主接待啊？ 不是，是把志工换掉，把迪士尼员工换掉。但后来还是只能接受。后来问外宾说：“你的行程有更改吗？”他就疑惑的说：“没有啊，我心都凉了， 被做掉了，我被弄掉了。” 对啊，后来当天行程结束后，外宾提议一起去吃饭，所以我们三人和应后座谈的口译一起去吃饭。席间呢，因为我实在是不知如何面对主接待，所以就比较主动跟口译还有外宾说话。结果一走出餐厅门口，他就忽然在另外两人面前对我很生气的说：“你不用误会我啦，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就这样。” 他到底一个人在气什么啊？ 我吓了一跳，回说：“我们会被换掉，跟你有关系吗？”他就说：“你不用再 gay 了啦，你是不是有跟影展的人说什么，所以我被换掉？” 所以他也被换掉了。 对，那时呢，我满头雾水，想把手机的 LINE 给他看，证明我并没有跟他们说什么，但他却没有意思要看，一直说他接下来还有工作，急着离开。我后来回想起这一段，觉得可能是他没料到连他也被换掉，所以才会只问我那些问题吧。但我想把他一起换掉，也许是影展的人不想我察觉这件事情与主接待有所关系。你们可能会想，反正他也一起被换掉，那不就是很公平吗？但其实他有被调动到其他工作，而且之后的活动他也担任很重要的角色，而我本来也可以参与那些工作的，但就这样被取消。后来主接待传简讯来跟我说，影展的人有跟他说我们被换掉的原因，叫我不要问。 哈？ 哈？为什么不要问？ 我跟你说我知道原因了，但是你不要问。 这个人真的好讨厌哦。真的是讨厌到爆哎。 世界上有很多纷争，就是有这种个性的人会出现。 对啊。 就是纷争源头就是你们。 就好好讲话不行吗？就是好好的对待大家不行吗？ 就这样也不要问嘛。 就为什么要有一个态度拽在那里？嗯，摆那个谱干嘛呢？嗯，我想要回他，但是却发不出去，可能是被封锁了吗？越被说不要问，我就越想问，这是人之常情吧？于是我得到了。因为我身体虚弱，对于电影及影展的 sense 不足，怕我无法担当之后更加繁重的工作，所以才做了调整。嗯，老实说，我觉得也好像也没有错，所以我就默默吞下这些理由，但心情上还是觉得很难释怀，只好来跟你们诉诉苦。因为主接待对电影圈的人的态度跟对我的态度实在是差太多了， 天差地远。 我想我如果跟他们说，他们也不会相信我，何况我又不认识电影圈的人，苦笑。这世界上真的蛮多很现实的人啊，嗯，不止在电影圈，就是 每个地方都有， 每个地方都是，就是唱片宣传啊，嗯，然后出去外面的厂商啊，然后反正就是他们不认识你就会觉得 就大小眼很严重啦，除非你是 somebody， 而且他认为的 somebody， 否则他永远就是用一副拽一样在面对 你，他永远都是觉得你就不是一个咖，我干嘛要用好态度对你。但世界上很多这种人，他们就是看 你没有， 对，看你没有看你没有这样子，然后用很奇怪，就会这样看人的人大部分自己都没有啦。 为什么要这样看人啊？我真是不明白。你这样看人，你 他们的乐趣在哪里？ 你那一瞬间，我看你没有的，然后我看你那个反应，或是大部分人都还是比较哦，就是不会跟你硬来。你看到他的那个样子，你会很爽吗？嗯，但是在爽什么啊？ 对啊， 好自慰式的快乐哦。 TV Star 有愤怒吗？ 没有，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性格出现。 对啊，而且还不是少数， 蛮多人是这个样子，就是现实， 就是或许有人会说哦，他可能以前就是这样，就像什么婆媳问题，就想说你想不想让你婆婆可能以前是这样过来的时候他会这样对你，他可能以前是这样过来的时候他这样对别人，可是我觉得这很没道理啊，你为什么要把你那个受气的那个东西弄给别人啊，怪哦。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受过这样的气，他们就是喜欢让人受苦，他们喜欢看人难过， 真的是紧变态， 真的是很变态。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 要怎么转念呢？这个时候蛮难转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就真的是很莫名其妙，好像天外飞来大便砸在你头上。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啊？ 这个时候就只是双手一摊，就觉得 fine， 也不用转念啊，因为这种人就是像蟑螂一样，他们永远都在。 这个要怎么转念呢？这个要怎么转念呢？ 除非你是很夸张的，就是真的从这边说你这样子，我有一天我就要当 somebody 给你看。如果他可以激励你成为 somebody 的话，那也许就这样吧。 对，但是为了要向蟑螂证明自己， 这其实也没有意义， 好像也没有必要，好像要为了谁然后证明自己，好像也这个出发点也有点错，这样子，蛮麻烦的。明天呢，我即将要离开这个伤心地，要回去日本了。希望我的衰运就此终止。但是好消息是，被撤换的隔天，我为了疗伤，把一直忍住不看的《月薪娇妻》看完。怎么会完？现在还没完吧？ 一口气看到最新吧。 发现我可以看好几个小时的电视了。 我觉得你不能这样。 而且多，我最近一直会卡住。而且多亏了 Gaki 的笑容，我当天睡得很香甜。新垣结衣真的好可爱哦， 真的很可爱。 Gaki 后来眼睛的状态越来越好，希望我回日本呢也会继续写信给你们。好，然后他说我有去常常搞轰趴哦，还拖了两个朋友去，我有没有很棒？ 你很棒。 虽然马克不甚满意，但我朋友们都看得很开心哦。而且这一次选在我家旁边的星星秀泰真的是命中注定，谢谢你们带给我这次回台的美好回忆。期待可以参加下次的版剧亚比。好， その笑い声がしたいつか消えてなくなる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 谁？我是马克 苦花。 嗨，我不敢吃你 苦花 哦。花哦， 据上次写信隔了一段日子，听见自己的信被念出来，感到很不好意思哎。尤其玛丽说到我回首跟美妆人员说改变主意，想听解说的时候，很高姿态的时候，我警觉哦。 原来我是一个这么高姿态的 bitch。 可能真的是这样子哦，我深刻反省了，感谢玛丽。哎、wow ，我忘了这件事情哎，你有记得吗？ 我不太记得。 接下来想说的事情呢，并不是开心的事。我的阿嬷呢，在11月1号晚上过世了。知道消息的当下并没有反应过来，我心里想天哪，我自己真冷血。可是赶上当日末班车回到老家的时候，底层的悲伤才如墨晕般缓慢而确实地散开。阿嬷的死因呢是心肌梗塞，由于征兆是上腹疼痛，所以等到异状然后发现就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也很晚了。在他过世的前两天，才在跟我的父母啊、叔伯们唱唱吃吃喝喝姐姐的月子酒，这么措手不及，觉得悲痛难耐。隔天早上打电话给人事部请假的时候，原本以为我自己调试好心情了，可以说出完整的句子，可以很完整的说哦，我的阿嬷昨天过世了，我今天要请假。可是我发现，我真的要请假的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完。我只说我的啊，就完全接不下去了。电话的另外一头也是一阵沉默，然后就哦了解你的处境了，然后就帮我接话说嗯，你要请丧假嘛，所以11月份就以办丧事为主，请了许多的假，就算是上班日也难以专心。等到稍微能像平常一般点开青春点点点的时候，已经是几个礼拜之后的事情了。我觉得每天在那边更新录音档的大大一直在持续更新当中，觉得真好。每天在等待听众 calling 的马克玛丽还是一如往常的在说话，真好。想到还有马克信箱可以让我任性的分享我的悲伤，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福的，真好。可是呢，现在回老家，活泼的阿嬷已经不在了，只是足足20年阿公才把阿嬷给带走，享年86岁。我们无法想象阿嬷是如何想的，只是从做七把杯中一杯就剩杯的现象来想象的话呢，阿嬷应该是跟平常一样，她就爱热闹的个性，就觉得就开朗的这样离开了。 而且很多人不是说心肌梗塞是走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吗？ 你说那个很瞬间， 那个瞬间就啪就没了，好像没有什么 苦痛。可是都没有办法有人跟你说是不是很瞬间啊，不是吗？ 对啦，但是你拿炎症病患或是要做很多很多那种要进安宁病房那种要撑很久的或是植物人来相比的话，他是没有那种苦痛，然后什么还要帮你翻 很久那样， 什么要人帮忙，什么大小便都要靠别人，然后要翻身帮人家擦背清褥疮什么之类的。 从办丧事的流程跟告别式的准备已经跟20年前阿公辞世时不同，如今成年的我们也看得更清楚许多的人与事。不晓得大伯是因为心中感慨太多了需要聊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扶丧期间呢，他告诉我我跟我哥从前的日子。身为长子的大伯在阿公过世的时候，因为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完全无从措起手足。所以这一次呢，汲取上一次的教训，各种细节啊、流程啊，都跟李医师谈妥之后，再统一性的向弟嫂们交代，让作期还有告别式可以圆满完成。大伯呢一再交代我们孙子辈的，你将来都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像当年的他什么都不懂，然后办完了事情之后还要被亲戚数落，谨记在心。说了好多感伤的事情，来说说觉得有点玄妙的事。 好， 告别式隔天早上，我去 阿嬷回到我梦中来 啊，我去给阿嬷排位上香，取香啊点香的时候都没有发现，等到把香插上香炉时才惊觉整支香都是红色的。不是红色的吗？ 整只箱都是红色的。 我又走回放箱的地方检查，同一包的箱都是正常的颜色，哦，可能比较偏咖啡色、深色这样，只有我那一注是全红的。我心里想，天哪，我是千王，嘿嘿嘿，偷笑了几下， 真的， 又懊恼，他说，哎，这样不行啊，那不就是一只不合格的箱吗？我还把它插到香炉里面。 对，他们那个在做香的那个公司良率不足。 问了妈妈说：“哎，怎么办？”我妈说：“真的哦，规矩弄昂哎吗？”然后一边问一边往神厅移动。她看了看之后：“阿伯紧呐，这是喜事香，阿妈叫你紧结婚呐、啊、呢。 ”这样也可以扯到多结婚。 这边有个备注：我有位交往7年的对象，但迟迟没有结婚，所以基本上也许阿妈真的在催促我，没错，因为什么堂兄弟啊、兄长啊，现在都没对象，她都也不会一直说他们。嗯，谢谢马克玛丽读完我的信。 为什么7年没结婚？ 哎、欸，你为什么7年没？哎、欸，你为什么？哎、欸，你为什么7年没结婚呢、啊？ 因为时候还没到。 感谢马克玛丽读完我的信。上一封其实像是在试水文，想写信，可是又不太确定什么内容是合适的。我们没有那个啊框架啊， 没有。他写完第一封，然后听完以后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什么都合适啊 但对他说最后还是发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最自然的。非常感谢你们提供这样的空间，写完这封信之后我觉得我也能好好收起那一份心情了，谢谢你们。 好的， 虎花，谢谢你的来信。 好久没有收到易花信了，易花还活着吗？ 对啊，易花你在哪？ 以前每个礼拜都会写给我们、欸、嗯，好的，这一封看起来是个耶诞卡。吼吼吼吼！嗨，马克玛丽，圣诞节快要到了，先祝你们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自从学校毕业后就没有写过圣诞卡片了，但今年有点不一样，所以想要来分享一下。不一样的是，我今年参加了两个活动，一个是我工作的书店参与了一个认领礼物的活动。在网页上可以看到小朋友事先选好想要的礼物，然后参与认领的人挑选礼物就可以咯。于是我也贡献了一己之力，但很可惜啊，这个活动目前已经结束了。另一个活动呢，哦，另一个活动之前就是有听众打电话进青春点点跟我们讲，对，送鞋盒给小朋友。鞋盒内呢放小朋友可能会需要的文具、衣物、玩具，二手也可以，礼物不限。于是我也参加了， 然后就放一个鞋盒，都是很复古的文房四宝。然后小朋友打开， 这是什么？ 为什么是墨汁？还要磨墨，还有指针，还有那个绒布， 还有那个竹简。 竹简，这是包寿司的吗？ 他说可以找到了很多用不到的文具跟衣物，但这个活动呢到12月15号那也已经结束咯。好啦，欢迎大家参加。今年的圣诞节和以往不同，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所以特别开心，也希望马克玛丽能够有个快乐的耶诞节。另外想要问问马克玛丽有没有收到或是送过什么印象深刻的圣诞礼物呢？ 圣诞礼物哦， 嗯，收到或是送过。 我收到印象深刻，也都是很废的东西呀、啊。 对，就是 废到爆，才让人家印象深刻。 对，每次在玩那些什么交换礼物，然后拿到的时候，虽然就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但是奇妙就是你记得就是那一些。嗯，就像我们有一年在青春点点玩交换礼物，嗯，我交换到的是一顶黑人 Afro 爆炸头。 啊，我交换到什么、啊？是不是相框啊？ 我忘记了，我忘记你交换到什么。嗯，对。然后 我记得有一次跟朋友玩很废的，我拿一个什么跟网络强迫器还是什么分享器，这超烂的，谁要用？你家的垃圾拿来给我干嘛？ 不是就是废交换吗？ 但是这个也太废了，另外一个也很废，但我起码拿另外一个还比较开心。另外一个朋友交换到的废物是那个。就是那种小灯泡，你绕在那个树上的、 这个很棒啊！ 我觉得那个就至少你还是有机会用到、 啊、 网络分享，什么强迫你个头了你！ 好的 ，Merry Christmas， 谢谢你吉利的圣诞卡片，我们收到你的祝福了。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写信给我们，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哦，而且我们不分季节、不分节日，我们全年无休，就是我们的马克信箱。我们马克信箱的地址是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 他是不是用包大山的纸胶带啊？ 你一看就认得哦。 好像是哦。 嗨，马克玛丽，我是史密史密斯，有点拖到了，但是我继续来写信了，还要继续分享他的旅途。现在是到了博斯的旅行，虽然说我现在都回台湾了，然后我跟我的伴侣 Becky， 你是要说旅伴还是伴侣啊？只是普通朋友，我的伴侣 Becky 只是普通朋友， 那应该是旅伴吧？ 对，你是不是潜意识在操控你的笔啊？ 是不是你想跟他当伴侣呢？ 博斯 City 晃晃，有地陪导览，看一看 Permin， 是 Permin 博斯的什么？ 也吃遍了博斯美食，车子也在博斯保养喷了一笔钱，然后开始下一个环澳景点。到了钟乳石洞，本来要跑两个钟乳石洞的，后来两个跑不完，只好跑一个最精彩的。我跟你说，如果你去钟乳石洞进入洞穴，如果不打灯，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你什么都没有。可是你一开灯，哇，超漂亮！各式各样钟乳石洞里面，打光就很美，而且会有灯光秀。这真的是一个可以冥想的地方，大家都没有声音，安安静静，只有水滴滴答滴答的声音。结束了奇幻洞穴后，到了西澳非常有名的波浪岩跟河马岩，大自然真的好神奇哦！怎么会有这么特别的岩石啊？我也看到粉红湖，可是粉红湖并不粉红，时间不对啦，要对的天气、对的时间，可能才看得到。不过呢，在环澳的路上有看到好几个其他的粉红湖就是了。接下来呢，我进入了澳洲的即墨公路，在这条路上真的是没什么车，没什么休息站。我在这条公路上被警察拦了三次测酒测，一次是我脚长踩油门踩太深了，就开到130，就被开了一张红单，又喷血。 对啊， 进入南澳，我就先到天空之境盐湖，盐湖真的太美了，天空与地面做结合，然后悲剧就来了。因为拍照的时候风很大啊，所以相机的脚架就倒了，我心一凉，相机就进了盐水。我就尽量清，尽量清，还好还是能继续使用的，心情好一点。去了下一个城市，去了地下城。地下城呢，连住的教堂都是在地底，好酷哦！ 在地下城邂逅，是否？那本轻小说叫什么？在地下城邂逅，是否错过了什么？ 这里生产猫眼石、野采石矿。之后呢，我又到了北领地区乌鲁鲁，世界的中心，在荒芜的大地坪中有一颗超级大石头，我们光是绕这一颗石头就花了5个小时、哦、你知道吗？每一个角度都有它神秘的面纱。还有 就是在地理课本上面看到的那一张照片吗？超级大的红色、那个、 为什么没有印象啊？ 为什么你会没有印象？ 地理课本我怎么没有印象的那一张？ 反正就是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一块石头啊。 它还有一个阿宝神话故事，另外还有一个叫卡塔 TJUTA 怎么念啊 TJUTA Kata Tjuta Kata Tjuta 风之谷也相当的神秘，可是走了乌鲁鲁之后太累了，就没有办法深入到里面的了解，最后返回乌鲁鲁看神奇的变色过程。日落之后我们就开到了国王峡谷，太壮观了，这个地形很多旅行者都在这边会拍很多很惊险的照片。 嗯， 当我拍惊险照的时候，底下的弟弟跟爸爸说，这个岩石随时都会崩塌，那上面那个人是不是会死掉啊？ 对啊， 当时我在上面就发现 Oh my god， 好多人在看我。 对啊， 嗯，我就想说，哎，我当时真的蛮疯狂的，拍完快快离开。 嗯， 离开了这里又要回南澳的路上，我也累了，就换 Becky 开车。我们预计在盐湖那边休息，然后再去一次拍盐湖美照，但是我们开车时速开到了160、 欸、 结果有袋鼠端端端端端袋鼠跳出来了， 然后撞死它了吗？ 袋鼠被撞飞了一圈、 啊、 我的车杆也被撞凹，方向灯也坏了，车门也卡卡的，因为保险杆完全挤进去。 嗯， 还好没伤到内部，然后袋鼠也不见了。 袋鼠已经挂了啊！ 他还说他猜他应该没死，动物死都会躲起来啊。 袋鼠就这样挂了， 好 sad 哦。 约定好，一起拥抱我们未来每个日子。 我们打勾勾，口齿和拇指该手印，打勾勾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你的承诺我相信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我们打勾勾，说好谁也不 会。嗨，我是田雅霍，为大家介绍我的首播主打歌《打勾勾》。这首歌开头是用 acapella 的方式带入，希望强化大家对打勾勾的印象。而第一次唱 acapella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约好了在今年的初冬，手牵手编织我们的梦，不向别人分享你的笑容，请借我你的手。 这首歌不只代表情人之间，更可以说是家人、朋友、毛小孩之间互许终身的约定。我是田雅霍，打勾勾，这也是我们彼此之间一辈子的约定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V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夏天的四叶草带来阳光和朝气，冬天的四叶草带来幸福和甜蜜。四叶草最新创作冷冷的圣诞节，青春无敌发行亮能文创。 Merry Merry Christmas， 网上再多的祝贺不如回到家的温暖。 Merry Merry Christmas。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念慈 Michio。 就爱点你 UFO。 三四五，他排行老五，他叫做武媚娘，他已经快到爆炸。我要吃饭，我要吃饭，我要吃很多的饭，武媚娘要把自己整死。我要奔跑，我要奔跑，我要不断的奔跑，武媚娘要把自己累死。看他又在吃饭，吃自己的饭，吃别人的饭，不断的。 继续来回 Smith 他们撞死了一只袋鼠之后的故事。 刚刚在跟吴玛丽聊说，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袋鼠 被揍了，狠狠揍了一拳的影片，然后头晕了。袋鼠原本抓住一只狗，在弄那只狗，然后人就过去，放开那只狗，然后袋鼠就站起来准备要挑战他，就那个人就挥出了一拳，袋鼠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揍他的头，就在那边晕了一下，好萌啊。 他们去修车，他们联络了朋友帮忙联络车厂，然后进了车厂之后，这私家住宅老板是大陆人，发现他全部都在乱修、 啊、 车灯也用布支撑一下，我都傻眼了，车门随便搬一搬，车杆根本没敲出来，只能快快解决，快快离开， 然后还被收钱。 当然进入了墨尔本，去了图书馆、彩虹小屋等等知名景点，我们也去了首都坎培拉。只能说澳洲的首都坎培拉真的是超无聊。 对， 一个首都没什么，一天就可以跑完全部的行程。 没错， 这边很适合养老啦。澳洲的首都呢，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首都。我们速速离开，去了雪梨，因为我们想爬雪梨桥，这个被列为什么一生当中一定要爬的桥。 嗯， 但 Becky 无法接受这个活动，只要我上去爬，但上面真的很美，我完成了。在雪梨也吃超级好吃的西瓜蛋糕吗？ 听起来真的不是很好 吃，超难 吃。 也去了蓝山看三姐妹岩石，就是他们就在那边。哇哦！离开了雪梨，到了科夫港见见朋友，顺便把一些我们的用品丢给他们，因为我们要结束环澳之旅了。回到布里斯本，回到了 Gotton 这个农村，我也完成了一个梦想。因为其实如果不是 Becky 的陪伴，我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梦想。我很感谢他是我的最佳旅伴。中间的照片是要做成明信片寄给他的，他自己就是把他们的那个合成在一起、 wow、 旅途的照片这样。 我想环 拼贴 环澳跟环台比起来实在是难度多太多了。 对啊， 对啊，要公路旅行好长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接下来又去了纽西兰，在纽西兰的大自然教室，人生好多第一次都贡献得给他了，比如说踩冰川、喝冰川水超天然、第一次坐直升机、第一次开飞机、第一次在纽西兰跳伞。 哇哦！ 而且 我也想跳伞，怎么了？ 你心脏会爆吗？ 我想跳伞，我喜欢这种垂直降下的感觉。 我也在纽西兰第一次滑雪，我修完雪板一直摔，一直摔，一直摔，一直摔，然后在这边看了好多的冰山，陶醉其中，太美了。湖也都超大的，你不讲会以为说啊，我不是在海里面哦。也爬了6个多小时的火山，爬到腿软，然后在上面打雪、这样也做了雪天使。纽西兰玩的时间不够，北岛只有玩到几天而已。黑水漂一定要玩，看蓝光虫是一整片的，超美。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去一次纽西兰，因为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去到。那下次来现在分享他接下来的，这是念斐济吗？ 斐济，对啊， 斐济旅程。 哇，玩得好快乐哦！而且 对、啊， 而且它完全不是那种像我们那种 走马看花， 对，不是城市旅游。 你有种就把袋鼠那拍出来啊，很可怕呢。 它是真的就是大自然派的背包客旅游。 嗯， 今天的最后一封信，这一封信呢，它在上面贴了一个便利贴。P.S. 这封信不用在节目中念出来。是希望马克跟玛丽可以各写一封回信，然后再把他这封信也寄回去。但是啊，你付了回信的信封跟信纸，你没有付回邮啊。 欸，那不是生命吗？一个国家的根基。 你需要付给我们5块钱的邮票啊。 哼， 对啊， 什么是回邮信封呢？如果你想收到我们给你的回信的话呢，就当然除了你在来信当中有一个空白的信封，上面誊好你自己的本名， 对， 因为总不能 写好、哦、 你叫大便，我回信的时候就写说大便收，那也很尴尬。你的本名、你家的地址，然后信封上面贴好一张5块的邮票，里面附一张空白信纸就行了。 是的，重点最重点就是，你的本名，然后信封。你家地址还有邮票， 就是你那个回邮的信封是最重要的。 Yes， 信封完整，八九不离十就会到了。 好的，所以可是我后来看了他那个信件内容，发现其实也还好啊，没有什么不能讲的。于是我还是决定要念。 会不会他觉得他朋友都听得出来？因为有时候你在写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觉得说全世界都知道。 他没有在写 自己 的 事 情，对、他只说我超爱你们的。谢谢千分点点的存在，陪我度过忙碌疲累忧郁的日子，听你们的声音让我很有安全感，虽然生活还是有太多太多让人烦躁的事，但只要青春点点还在，孤单的感觉就不会那么强烈了。其实想寄信给你们， 其实怎样， 其实好想寄信给你们好一阵子了，每次写完又不好意思寄出，怕内容太蠢太无聊。这次下定决心要寄出，关键是在于一位听众的来信，是一位叫做小粒米的听众。 你刚第一个发音什么？ 小粒米。 嗯， 小粒米的听众，好像住在 LA， 住在洛杉矶。内容是关于他最近工作啊和搬家的事。信的结尾深深的触动了我，边听边流泪。 嗯。 他写了什么啊？ 小粒米写什么？ 对啊，我静静的哭了一会儿，哭完之后我就重听重播录音档，一字一字的把它誊到笔记本上，好好收藏着。 哇、wow、 或许是因为心情不好又遇到一些糟糕的事吧，特别的情绪化，我只是想跟小粒米道谢，谢谢他的来信，谢谢马克玛丽念信。因为关注的几位 YouTuber 常常提起，所以我也自然也开始深入了解同性婚姻的相关议题。原本我本来就是站在赞成的立场，可是当我看见有人组织团体集会反对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为什么要阻止别人的幸福呢？这是我心中巨大的疑惑。截至目前，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婚姻不是每个异性恋的选择，也不是每个同性恋都想要结婚，但是婚姻可以成为每个人的选项，那才是婚姻与平权可贵的地方呀。好的，那他觉得前面内容有点沉重，他要跳一下换个话题。有一次呢，强强call in进来，一直被马克玛丽说你讲话的方式 很 像想想说话的方式啊，这样子我就边听边笑，因为真的好像哦，简直像是想想假装成强强 call in 那样。话说想想每次 call in 都很精彩，可以请他多 call in 吗？好，还有一次，还是有两次，聂永真来节目中受访，之前就有听他的演讲，读他的书，听完之后更觉得永真是个好可爱又好迷人的人啊。 永真， 马克玛丽认为永真是怎么样的人吗？我想你应该听到是第二次，你如果听到第一次的话，你应该不会觉得永真是个可爱的人。 那时候什么，我们气氛很尴尬吗？ 我觉得第一次的时候是尴尬的啊，第二次好蛮多的。 嗯，永真也是一个蛮坦诚在做自己的人吧，然后我就蛮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啊，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一些日子虽然就是没有跟他就是面对面或是聊天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开始越来越不害怕镜头。他以前是完全他连照相都不想照，他现在是会为了他觉得需要重要的事情，他会站出来然后面对镜头讲一段话的那一种人。对啊，所以也是我相信，如果在青春年如果有机会再跟聂永真聊天的话，应该会更 好笑。又有新的触发吗？ 应该是吧。 嗯。 好的，就这样。那12月13号是他的生日，在这边祝你生日快乐，子璇。